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后两天多是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持续降水易诱发地质灾害，应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1:03，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由 DJ 麦为大家带来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8月11号，星期六，又到了一个周六的晚上。不知道各位呢在忙碌了一周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啊，突然呢来到了周末，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北京呢，天气好像在这个周末呢给了我们很多惊喜哈。没那么炎热了，对吧？至少说这个下一点小雨，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气温啊，就会呢带给我们很多。是不是因为立秋之后，天气真的就慢慢的开始告别炎热呢？前两天我还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啊，天气怎么这么热，怎么这么热？对，马上迎来凉爽的这个节气的感觉。同时呢，看到了我们的日历表上显示，在下周五我们要迎来适合在凉爽的夜晚赏月观星、聊聊浪漫话题的一个节日，七夕要来了。哎呀，今天呢虽然我们现在谈七夕有点早啊，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在下周六再次回归的时候呢，这个没办法跟大家在周五过七夕，所以呢提前预祝所有啊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呢把这个浪漫啊从此时此刻这个周末呢就好好的筹备一下，兴许在下周星期五的时候啊，记准了啊，千万不要这个等七夕过去之后你再跟你心爱的他说，哎呀这个七夕没过上啊。对，还是把这个浪漫的事情呢提前做做功课啊，七夕想送给心爱的他什么样的礼物呢？嗯， 总之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音乐礼物，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以及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啦。所以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曲，想送给谁都可以呢，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好好的轻松的聊聊看。 Oh my radio star. Hey. Come on. Yeah. Hey, mister. 时间已到来， 不要再等待。 Hey. 快抛开这一切，梦中醒来，别让一切与你都存在。 Mario. 一种是发呆，思想在飞转。Oh. 忘记到我都在爱，还是期待，不如放手休息，拜拜。 忘掉那孤寂，把双手握紧。 痛苦的回忆渐渐的为你， 这首歌就是我通关密语，回去由你来听。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一种你呼吸，我主动都疲力。 So relax， 别过后我一起准备了内幕选手迷。 是我有实力，不来投诉，别在意有我在，继续画面演出。 So relax， 别过后我一起欢乐向我的背心。 睁开眼，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经历，做最真的自己。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有时为你是结局，心像陷入深深爱你， 就让这旋律带你逃离。 Dance with me tonight， Just feel it back tonight。 快跟 着音乐的节奏放声，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这秒刻想宣布被信任之母， 我跟着音乐的节奏释放你的宇宙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DJ麦 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是的，没错，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到了21:08。你好，你好，所有呢正在享受周末美好时光的小伙伴们、同学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我知道呢，很多同学除了呢在车里面，北京呢开着车啊，听着我们的电台，还有很多同学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用网络这播放神器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呢，我们这个麦家族小族已经说了，就秋天的感觉要来了，收获的季节嘛，对吧？最近听说呢，在我们的这个 MAS Studio 呢，浪得飞起来的礼物，很多同学都收到了。因为前段时间在麦家族，对，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麦家族的微信群里面，对不对？ 这叫什么，叫微信群，微信的那个互动里面，对。然后呢为大家送出了一个游戏的福利，好像很多同学都中奖了，对不对？然后呢也收到了麦家族寄给你们的神秘大礼包，有人收到了我的签名的 CD， 贴你的 CD， 还有收到了各种福利哈。在今天点歌贴呢，抢到沙发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岛，哎呀，真的沙发归你了。可是你没有说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以及孤独的板凳归你啊。雪灵儿呢今天算是第三位啊，他说很想点一首最近一直在弹的在练的一首歌曲，他说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总之呢很希望可以呢坚持弹下来整首曲子。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哈、啊。对于呢大学学习古典音乐的我来说，那个时候呢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练琴，在琴房里面呢泡一下午泡一晚上。但是现在的工作一忙碌，好像练琴的时间真正的能去好好的去学习一首曲子啊，去练练琴的这个时间好像变得越来越少、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给自己对吧自律，这很重要啊，把自己的兴趣和自律结合在一起啊。很多人的自律啊，很多女孩子自律是什么呢，来源于说啊自己呢绝对不随随便便的买包，对不对，是一种自律，对不对？但是呢你看马上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对吧，比起2月14中国的传统的七夕，对吧，低调内涵有文化的大型撒狗粮的现场就要来了。对于呢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啊，大家呢都会觉得说又是到了一个收礼物的时间啊，不知道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男生会不会觉得这个 DJ 麦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好的建议，不要让我们送包了。可以说一说自己呢在七夕的时候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好了。 We the best music Another one DJ Khaled Oh my Radio Star 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them up, baby, with me Yeah, yeah, yeah, yeah In the middle Oh, oh, oh, oh, oh, oh. Put them high Put them high Yeah, yeah, yeah Full stars, yeah Whoa, oh, oh, oh, oh, oh. Put them high Play ball Mama told you don't talk to strangers Mama, but when you riding in that truck you can't explain it What you been waiting on this whole time I blow the brains out of your mind And I ain't talking about physically I'm talking about mentally She look like she nasty Look at, she look like she classy Look at her dancing Look at her, she look at I took her to the mansion yeah, yeah.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th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yeah, yeah I ain't got no chain Not on the list, I ain't got no name But we in it, bitch, I'm not no lame And I keep it Ben Franklin, I'm not gonna change A lot of these old messy I just want you and your bestie I don't got that answer, but whenever you text me It's multiple choices, you don't wanna test me Choosing a squad She trying to choose between me, Justin Quay and Assad She told me that she love that I make music for God I told her I would love to see that the blood You snea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Off top,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th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yeah, yeah Me sitting up, demanding my attention, had to give it up. Look like somebody designed you, dropped it gorgeous. You made me wanna live it up. Your presence is critical, moving my soul, yeah, you're spiritual. They hate it when you notice me. Make everybody else invisibl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 above the law. I'll be your excuse. Damn right. You go wrong, no. You stick out of the crowd, baby. It's a no-brainer. It ain't the hard to choose. Him or me, be for real, baby. It's a no-brainer. You got your mind on loose. Go hard and watch the sunrise. One night it'll change your whole life. Drop top, baby, it's a no-brainer. Put 'em up if you with me, yeah. In the middle, yeah.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MAI。 一说到呢下周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节日，我们都会想说呢提前都做做准备吧，反正呢生活里面呢我也是一个喜欢把很多的事情呢往前做的一个人哈。对，当然也只是说一说，对，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一忙起来什么都会忘记，所以在这里呢麦同学提醒大家，尤其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男性朋友们，如果呢你心中有喜欢的人了，如果呢你刚好最近跟他对吧有一些小小的矛盾，小小的误会啊，然后呢小小的冷战，小小的热战都没关系啊，然后呢下周五七夕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呢、哦、所以呢可以在七夕的时候呢做做小小的设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真正的浪漫是什么，其实一切的浪漫呢当然那个刹那间的带来的那种就是浪漫的惊喜很重要啊，但是呢生活当中的所谓的柴米油盐总是呢生活离不开的一个话题，那更是爱情和浪漫保鲜的一个关键。比如说在夏日里面，或是呢现在的这个样的时节啊，初秋对不对傍晚的时候呢出去散散步啊，下雪的日子里面的这熬一锅热热的汤啊，对吧，两个人一起喝一喝，万物复苏的时候一起去郊游。秋天本身的人就说悲秋，因为悲伤，那多听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啊，对不对啊，你这情话怎么讲的，余生只愿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 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其实浪漫在生活里面无处不在。 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 会唱的朋友，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梦里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才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就是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紧紧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幸福 就是你。 周同学他说呢，来来了，抢到了马扎，地板都没了哈。然后以及呢，这位春香看电影，他说想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面呢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特别想送给我心里的人。心里的人他是谁啊？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leaving in the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到了第二盘21:37问候所有正在享受周六生活的你，周六的晚上听听电台里的每一首歌曲，每首歌曲是你今天晚上心情的调调啊。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谁再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自信一点靠近点快被融化，想要把你占为己有 baby baby，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想起 there's you you。 我应该来怎样啊？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我的心总是不安啊，我现在一笔路遥光。哎呦，难道真的因你而疯狂吗？我本来不是这种人，你变成奇怪的人，第一次呀变成这样的我，管我怎么去否认，是你太美 baby， 是你太美 baby， 是你实在是太美 baby， 是你太美 baby。你到底属于谁？现在倔强的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就是现在告诉我。我会被定位，甜蜜的男友 It's a burst to king， 那个笨的 game 后面你念人 Baby 欺骗 You what I wanna play， 我的脑袋每秒为你一人沉醉，最迷人让我生活念到是你身上沉睡，忽然之间 I'm a boy in love with you， 我的一切你都拿走，人要有你就已足够。我到底应该怎样啊？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其他男人们的视线啊，全都只看着你的脸。哎呦，难道真的因你而疯狂吗？我本来不是这种人，因为你变成奇怪的人。第一次呀变成这样的我，管我怎么去否认，是你太美 baby， 是你太美 baby， 是你实在是太美 baby， 是你太美baby。我每天在梦里都梦见你，还有我闭着眼一夜能看到你。 麦麦的周末音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为大家带来空中的甜蜜约会啊！提醒大家，在下周五七夕要到来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呢做好浪漫的准备啊！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呢，新岛同学今天毕竟是你抢到沙发了啊，那稍后呢会为你播出你的这个小小的祝福，他呢想送给他的一位朋友，对不对？来，我看一下哈，一边换碟一边呢来读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音乐诉求，小小的点播。他说呢特别想听一首来自你的好朋友范范范玮琪啊，这差不多是有十多年的梗了对吧，范范范玮琪和麦麦麦同学哈，对吧，你看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可以当歌手哈，也能当 DJ 啊，老梗好不好。他说呢一个这个总之呢是以这个麦总裁为核心，帝都的我有幸结识了魔都的他，他呢是女字旁的他，他有江南女子的温婉，我呢是十足的北方女汉子啊，收获了一个友谊。他收到台风警报呢，我在防汛预警，因为你我们一起走过春天，一起走向四季，因为我是吗，我也开心不起来呢。因为你们两个互相这个送出台风警报，送出防汛预警的，的确我看到今天很多同学在朋友圈里面也发布了在北京的一些这个地区哈，这个郊区的地方还是哪里，然后呢好像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同时呢做好所有的防汛工作防雨工作好吗。21点42分送出这首情义歌友谊万万岁的怎么讲，友谊之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个夏天悄悄的要离开我们，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于你自己的或是属于你跟他一起的夏日回忆呢？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不要再嫌弃你们两个，我是说你们两个人每次的时候这个这种互动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节目而结识，对不对，算是呢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然后呢遇到了一份很神奇的友谊，南方和北方然后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可以听一档电台节目，哇神奇哦。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会唱的朋友，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爱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恨我，

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温暖。 在麦家族麦后面点歌贴当中的眼熟的 ID 眼睫毛，他说今天逛街发现的商店在卖七夕的礼物了，点一首歌曲迎接七夕的到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另外你楼上的同学点播啊，在21:22所点播的说过的不算。他说呢本来说过不会再听他们怂团的歌，但是呢还是很喜欢。哎呀，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嘛，对不对，就不要太计较，说过的不算啊。但是呢交朋友不可以这样，一定要怎么样，言而有信，驷马难追，对不对？不能说的不算哈，不算话我跟你讲一次两次还好，多了就不行了。刚刚这首歌的意思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意思。音乐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很多可以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出口和不同的见解理解，每个人听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会在某一个时间段特别疯狂的喜欢某一类的音乐，喜欢某一首歌，喜欢某一种情绪，都是有可能的。刚刚我也讲了，秋天呢脚步越来越近，在秋天的时候容易感伤的同学们啊，防止太过于感伤和悲伤悲秋的你怎么办呢？每个周末都要锁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我们节目当中通过每一首歌曲的分享，然后呢找到属于你的周末的快乐的感觉，在21:52继续跟我们来点节奏。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新浪微博 Say Hi。 I'll help you up, 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ff at the wheel and give you the touch you're missing. Get up, get up.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ver the wheel. Give you the touch you're missing. Get up, get up.

好了，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到了22:06，我们要继续呢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 麦 home 的微博点歌贴下面进行的分享，同时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动等你哦。 泪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有回答。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这句话言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来自 GG 林俊杰在2011年播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同时也是2008年10月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的一首歌《我还想他》，抒情歌号，在 GG 路当中呢跟大家见面了22:09，邀请大家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要要，在每个 Happy Weekend 都要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你的 DJ 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周六快乐。在来上直播之前呢，也是跟几个好朋友在小小的吃了这一个属于周末的很欢乐的一个小小的 party 哈，那小喝一杯，小吃一下哈，周末呢约上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平时工作里面，在城市里面工作很忙，对不对？但是呢，再忙要有生活啊，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面，结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可以疯疯跳跳、吵吵闹闹的朋友，非常非常重要。 也当然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友谊对吧，就长久的经营下去啊，好好的相处，友谊万岁。一说到这个疯疯的开开心心的感觉哈，想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一起吃饭的一位同学，那就是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时也是麦同学的好朋友爱戴同学。他有一首歌叫什么？很疯的歌，我们来听听看哦。 疯的沙 Here we go. Ever dare to love even it hurts like shit.在拽飞快风卷着背影呼啸到墙外，风来浪费着天长地久的期待， Let it fly 何在 waste a long time， 因为爱我爱便知道这爱热切的存在，无奈谁会陪你看花开花败， I just wanna see you next life挣扎在风沙间，狂舞葬身火海，逃不开它是身体里火灾的爱，上了线触不到的极限，闭上眼三万光年，天晓得看你那一瞬间是不是满天的风沙，挡住了眼着了魔，又被你熄了火，明 I die every night with you. Oh my, my, my. eyes cut, I've got 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don't go fast, you're looking just as much as me. My lips are running from love.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Hello，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问候大家，周末好。在周末的时候呢，需要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听一点疯疯的感觉的歌，闹闹的感觉的歌，对吧？吃着热热闹闹的火锅，听着风的沙，哦 ，OK OK。 黑夜寂寞的， 接下来给你五月天。 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有点。给你，想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水在笑，泪在飘，电话那头的你。

命中注定，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缘分，很多很多所谓的巧合，好像呢看似有一些彼此的连接，都是命中注定的一种幸福感哦。好像呢两个人相遇、相知、相识，都是有默默的引力在牵引。在22:37，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回归，摩西摩西。 Radio Star。 摩西摩西。

生陪过你短短一程，还记得你说珍重，那时我们都以为不过是距离之隔，说好要常常联络，也许我们都忘了，也许是记忆褪色，退出对方的生活，直到我们终于有一天还是被时间分割。孤单的雀鸟如何飞越过沧海，不是它渺小所以心不够勇敢，是在那个漫无边际的未来，已没有人为他等待。 无论是每个人的轻松的学生时代，还是呢到一个城市，到另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努力的打拼，寻找一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梦想，青春当中的点点滴滴，陪伴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度过很多无数个难熬夜晚的，我相信除了我们一直在讲的啊，七夕要来的爱情之外，友谊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看到了凯文同学想要呢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呢好朋友，对不对？一起呢来这个见证一下友谊万岁哈！22:54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三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都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 分分钟都需要你，分分钟都需要把这种幸福啊，让它围绕在自己的身边。23:0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你是不是还在爱情里面兜兜转转，企图在最后的时刻奋力一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忘了爱情本来的样子，不过就是简简单单，你爱我，我也刚好爱你。七夕快来咯，就在下周五，有什么计划吗？

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 一首老歌执迷不悔，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下啊，这个窦靖童同学在此次幻乐之城当中呢有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尝试。看到他的表演呢，会想到无论是因为流淌在窦靖童血液里的这种音乐的天赋啊，还是附加在他后期成长中的所谓的一些点点滴滴，窦靖童无疑呢是天生的做明星的胚子就对了哦。但他从来没有给人一种距离感啊，会紧张害羞啊。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一起录过一期节目，诶，现在网络上可以搜到啊，可以搜搜看。比那个时候的他多了一份自信和淡定，但是还会有所谓的这个害羞的一时语塞啊。但在音乐里面呢，他反而会去恣意的绽放自己，你也无法将视线从他的身边移走。 Smile, every smile for the man that held your hand beneath the pale moonlight. But don't forget who's

来并不稀奇，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熟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熟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熟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很久没有听到的 Beyond 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 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 这首歌曲来自听众小梦同学的点播， 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什么才是最好的安排？ 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么微弱，竹线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披肩下的泪滴掩盖，难回你色彩，像是一杯坠落尘埃，渺小到我

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哦，还在梦游呀？不想错过，就越容易错过，想太多，也就睁开往未来，爱倒带回不来，我不想 3:55，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不要错过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的我们的节目。祝所有的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明天再见，拜。Yeah.